首曾经的歌曲， 我会唱给你 和这首歌曲， 那天我会唱给你 才为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一集中，我把舒姐和她的孩子接送回了家。在舒姐的家里，我看到了他有一个画室，这个画室里面搁着很多奇怪的头骨。不过有很多话题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我只好把话题引向了另外一方面，问起了他那些比较奇怪的画。舒杰所有的画几乎都只有两个场景，沙漠和大海，而且都不是现实中的沙漠和大海。我一边喝着手里所剩不多的啤酒，一边欣赏这些奇怪的画。最后，我被一幅看样子已经画完的画深深吸引住了。画的上部是连绵起伏的沙丘，沙丘上空，狂风卷着细沙，形成了一条一条丝绸一样的沙带。远处隐隐约约，可见残垣断壁。沙丘的下面却是深不见底的海水，中间悬着一个不规则的多面性物体，十几个好似海蜇又像章鱼的红脑袋动物围在那个物体周围。不远处，一只海豚正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们。我问道，这幅画有什么意志吗？ 没有。 把沙漠和海水放在一块儿，普天之下估计除了你之外也再无他人了。 这幅画是我丈夫离去后到现在我唯一的创作。 他看着这幅画，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 当时是半夜，一觉醒来我就穿着睡衣拖鞋来到这儿，做出了这幅画。画完之后，我又回到床上，一直睡到天亮。早晨起来一看，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看不懂。前一晚的事儿也像是梦游一样，只知道起来画了一幅画，具体画了什么，怎么画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过，你这个画很有创意啊，就像许多科学家从梦里获得灵感，还有许多作家的小说故事也是来自梦境一样。舒姐颇有伤感的一笑，然后看了一眼手表。 哎呦，饿了吧？咱们吃面条可以吗？现在家里也只有面条了。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麻烦，舒姐，你啊，还是多休息休息。 如果你嫌弃的话就算了，我下次再请你吃顿好的。 哎，不是，哎呦，舒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人生性不懂得怎么拒绝别人的好意，尤其当对方是年长女性的时候。 哎，行，舒姐，那咱就吃面条。 走出了画室，舒姐随手把门轻轻地关上，小心翼翼的，就像怕惊醒了里面正在酣睡的爱人。然后他穿过客厅，径直走进厨房。一分钟之后，他套了一件印有俏皮大海豚图案的围裙，站在厨房门口，说让我替他照看一会儿彤彤。我说没问题。小家伙的卧室跟客厅一样简单，没有奥特曼，没有汽车人，没有灰太狼。小书桌上有一排用书立竖起的图画书，有一只海豚形状的台灯，灯泡藏在海豚的嘴巴里，还有一张全家福靠在海豚屁股后边。照片里小家伙穿着蓝色的小泳裤，张牙舞爪地站在父母中间，父亲戴着黑边眼镜，穿着青色四角泳裤，光着膀子，露出了结实的肌肉，笑得很开心。舒姐戴着褐色的太阳镜，穿着绿色花边的连体泳装，把身材衬托得更加性感苗条，笑得很甜美。他们身后是漫无边际的大海，穿着各色泳装的人在浅水里戏水，远处有两个冲浪的年轻人正弯着腰踩在浪尖上。我正感慨他们一家曾经是多么幸福的时候，小家伙又突然发出了声音。这一次他很清楚地发出了两声女孩。头骨，老人，女孩，这小家伙在想什么呢？我守在床边，希望他再说点什么，可这小家伙却不再开口，继续呼呼大睡。十分钟之后，舒姐手里拿着解下来的围裙走了过来。 啊，饭好了，出来吃吧。 舒姐，面味道不错。 尝了一口面条，这话是我说的，这还真不是客套话，这面确实可口。 谢谢，刚才彤彤没说什么吧？ 我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想着是否应该把刚才彤彤的话告诉他。 说了，他说女孩。 咽下面条之后，我想还是应该照实说出来。 就只说了这俩字儿。 女孩，女孩。 舒姐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面条重复了一遍。 你说彤彤为什么说头骨、老人、女孩这三个词呢？ 舒姐这么问的时候，语气里边并没有惊讶或者担心与不安，就像在问为什么天上的风筝不会掉下来一样，很正常。 应该没有原因吧，就像是从词库里边随机抽出来的。 其实我只是觉得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任何大惊小怪的猜测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这样回答了。我们各自埋头吃着碗里的面，只听见我嗖嗖吸面条入嘴的声音，舒姐却一点声响也没有。我抬眼偷偷看了她一下，很文雅的样子，左手扶着垂下来的全发，右手拿着筷子，把面条一段一段地送进嘴里，直到把一束面条全部送入嘴里后才开始咀嚼，这样自然不会发出声响。吃完面条之后，孤男寡女的，我也不便多留。临走之前，我对舒姐说道：“ 舒姐，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咱们也算是朋友了吧。 当然是朋友，别忘了你还是彤彤的小舅呢。 舒姐把我送到了电梯口。 你肯定嫌我啰嗦，但我还是要再重复一遍，真的很感谢你，你是一个好人。以后如果有时间，还希望你常过来做客。 哎，舒姐，你要再这么客气，下回我可不敢来了啊！我跟小家伙有缘，有时间一定来。如果他醒了，或者出现什么别的情况，舒姐你也及时告诉我啊。 嗯。 虽然近在咫尺，电梯门关上的瞬间，他还是朝我招了招手。回到住所，刚过中午12点，我洗了把脸，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个阴影，惊讶地发现，这个阴影不再像古姐了。到底是哪里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形状几乎没有改变，只是给人的感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没来得及想明白，我又被来势汹汹的睡眠俘获了去。钻入海水之后，眼前的景象让我完全懵了。蜇人的红头海蜇形成了好几层的网，而且层层交错，就是有子弹的速度也肯定在劫难逃。没有时间犹豫，我深吸了一口气，驻游了一段距离之后，猛地加速冲过去。我左冲右突的使出了浑身解数，眼看即将侥幸突出重围，却躲闪不及，径直撞到了一只海蜇的怀里。我浑身立刻就是一抖，随后就像一片落叶一样滑入了洞壁，掉在老人的脚下。虽然已经有过了被蜇的经历，但这一次依旧感觉痛入骨髓。缓过来以后，我努力爬升到与老人眉毛同高的地方，看见老人的样子，我又愣了，还以为是刚才那一下子蜇晕了我的头呢。使劲晃了晃身体，没错，不是我的问题，是老人的原因。老人变了，变老了，变憔悴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没事吧？ 啊，还好。 是因为打开精神之门耗费了太多精力吗？ 老人点了点头，连张嘴的力气也省下来了。看来打开精神之门确实是件费神之事。我乖乖的待在那个日本女子头骨的右眼窝里，不再打扰她。同时我也要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次的突围。我想起了昏睡着的彤彤，他已经先后说出了三个词：头骨、老人还有女孩。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那这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与我在现实中要去完成的那个所谓的重大任务又有什么关系啊？下午我回到了公司，把林老板的回馈单交给了屯子，随后向上面首长汇报了情况。首长肯定了我的做法，对此表示满意。现在P 部林老板的任务和 C 部上级首长交代的任务都算正式了结了，这也就意味着在下次接到新的任务之前，我每天都要准时来公司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在阳台上做完操，在楼下的夫妻面馆吃完早饭，7点半赶到公司，在公司的健身房里做一遍健身项目，冲淋浴，8点准时去机药房上班，11点50下班，在公司食堂吃完午饭，回办公室小睡一会儿， 下午两点开始工作，五点半下班。中午和晚上，我仍然做同样的梦，醒来后仍然什么都不记得，梦中的红头海蜇越来越多，可怜的我几乎每一次都要被蜇得晕乎乎的才能掉进洞里。洞里的老人越来越憔悴，额上的皱纹加深了，鬓角的头发变白了，精神之门还没有被打开。这几天在公司只见过一次姑姐，她说她的任务完成的可能性已经被证明是存在的，我祝贺了她。她苦恼地说，可任务很棘手，非常需要一个搭档。姑姐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探员，很少有让她皱眉头的事儿，连顾客走丢半年的狗她都能给找回来。这次既然说任务很棘手，那就绝对不是一般的困难，我建议他向上面推荐让我协助。他说他试过，可上面依旧说现在还没有到必须扩大知情范围的时候。姑姐整天忙得不见人影，我倒清闲的整天窝在办公室里头，虽然在办公室里边也是在做事，但是手头没有任务，总感觉不算是在上班似的。如此过去四天之后，第五天晚上，我正准备洗洗睡了的时候，舒姐打来电话。 喂，小琴，现在在哪儿？忙吗？ 啊，舒姐，我在家呢，不忙，你说。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现在过来一下吗？如果不行，也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儿。 我看了一下床头钟，时间快九点了。不是大事儿，但也肯定不是很小的事儿，不然不会这么晚了还叫我过去。啊，可以，我这就过来。一抹模糊的弯月孤零零的挂在天空，没有星星作伴，天空灰蒙蒙的一片。九点四十，我进了蓝天小区大门，耀眼的路灯下，不少人还在小区里的健身广场上活动。十几位老太腰缠红绸缎，在一位领舞者的指挥下笨拙地扭动着屁股。一群小孩子围着秋千嬉戏，几位中年妇女坐在长凳上闲聊。501和502的窗户都亮着灯，一楼大厅里也是灯火辉煌。进去的时候，鲍老太正坐在值班室里，透过窗户呆呆地望着大厅。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倒是把他给吓了一跳。鲍阿姨，晚上好，我上去有点事儿。 哦，好的好的。 鲍老太忙点头。进电梯之后，我对刚才吓到鲍老太深感不安。坐在舒姐家客厅的单人木椅上，我问坐在对面的舒姐， 舒姐，怎么回事？是不是彤彤？ 他蓬松的全发散着垂下来，身上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吊带睡衣，下摆到膝盖处，赤脚穿着拖鞋。对于我的问话，他没有回答，伸手从玻璃茶几上拿起一罐已经打开的啤酒握在手心。想了一会儿之后，他看着我平静地说， 彤彤又说胡话了。 我看着他，耐心地等他继续说下去。 他说爸爸回来了，在海滩上。 是小家伙想爸爸了吧？ 不知道。 我从茶几上拿起没有打开的啤酒罐问道， 这个可以喝？啊，喝吧，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 我拉开了拉环。 你们公司有找人这项业务吗？ 舒姐说着坐直了身子，把自己手里的啤酒罐重新放回茶几上。有。 那你们以前被要求寻找的都是哪类人呢？ 你看像走丢的老人、小孩、精神病人，或者离家出走的人，失去联系的，故意躲起来的。说着话，我把从罐口溢出来的啤酒泡沫吸进了嘴里。 只要顾客有需要，什么人我们都可以帮助寻找。 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找警察呢？ 警察那是政府机构，不会为了给你寻找某个并不重要的人全力以赴的。他们的经费、人手都有限，必须先满足大案要案和整个社会的治安。那即使找了，找到找不到，对他们也没有多大影响。他们不靠这个吃饭。那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公司，靠顾客吃饭，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办事效率要比警察高，所以即使要花钱，也有人愿意来我们这儿。当然，也有部分顾客是有隐私的事情，不愿意通过警方这种公开的渠道。 听我说完，舒姐从茶几上拿起她刚刚放下的那罐啤酒，仰头一口就喝干了，然后像是握着个手炉取暖似的，双手紧紧握住空啤酒罐，直直地注视着我。 那你们以前有没有被要求寻找非常理消失的人？ 非常理？你是指 不是失踪，就是突然消失不见，就像你现在在我面前，我闭上眼睛，十秒钟后再睁开眼，你就不见了。没有听见你起身走开的声音，也没听见开门的声音，周围的一切也都没有改变，唯独你不见了，就这样。 我看着啤酒罐口残留的泡沫慢慢消失，喝了一小口。 没有。 舒姐有些失望地瞅着我手中的啤酒罐。 我可以喝一口吗？不好意思，家里只剩下这两罐了。 我递给了她，她把自己的空罐子放回茶几上，接过我的，喝了不大不小的一口之后又还给了我。 我丈夫就是那样走的。 他边用手背擦着嘴角边说道。我微微吃了一惊。 你不是说他、那是我骗你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 我没有再追问，等着他自己主动说完。既然这么晚把我叫来，他肯定是有事相告，而且是决定全部说出来。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也就是她的丈夫其实并没有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只是离开了她。她知道我是私家侦探，现在又知道我们公司有找人这项业务，所以接下来再把事情原委告诉我之后，她肯定还会要我帮她找回非常理不见了的丈夫。舒姐对自己的身世以及她丈夫的过去果然对我有所隐瞒，不过她既然决定在这么晚的时候把我叫来，又会对我说出什么更神秘的消息呢？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